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局长徐永福及其一行最近访问了赤道几内亚共和国。访问期间，徐永福局长先后拜访赤道几内亚外交和合作事务部长代理兼外交和合作事务部国务秘书、农业、牧业和粮食事务部长，还分别会见卫生和社会福祉部副部长、外交和合作事务部负责亚太事务总局长，并进行了交谈。访问期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和赤道几内亚共和国外交和合作事务部缔结了合作谅解书，还讨论了今后搞活各级代表团交往、扩大和发展农业、卫生等领域合作的问题。